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根據剛才我講呢個加拿大前情報人員的 report 咧，即係佢就總結了呢個中國能源基金會喺對台灣滲透的角色，即係佢喺其實喺101台北101有 office 嘅，咁咧就係話一個叫做onion strategy 洋葱策略啊，即係你剝下一層，剝下一層，剝下一層咧，其實你剝極都仲有嘅，你表面上我就係用我的比喻就係黑白無常。即是你剥佢个黑毛上嗰个是假的，其实个脚在白毛上那里。是是 你以为佢是一个智库，原来佢是一个苏跑。你以为一个苏跑佢是一个风筒。你明白你剥极你都搞不清，佢就是又情报又智库又深战。 又民间。 又民间外交。又 UN 的活动家又 lobbyist。就集于一身了。咁我覺得香港出到何志平呢個真係人才， 攞你命三千嚟， 係啦，真係人才阿七嚟嘅，真係。 即係你諗下，睇唔出 嘅一個瘦頭肥頭耷耳。以前我喺政府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同佢共事，開會成日瞓覺嘅，同埋好似有睡眠窒息症咁啊，突然間成個扎醒嘅，瞓下。我估佢嗰個位咁肥咧，應該係有睡眠窒息症嘅，我估。 但係可能藏咗啲武器喺裏邊。 点啊？舐把刀片出嚟自刎嗰啲啊？咁样落入呢个美帝手上，我就自刎嗰啲啊？才不会啦，系嘛？即系你谂下，何志平呢类真系呃到人。 系啊，你真系睇唔出噶嘛，好多嘢。 就似咩咧？似食神里边嘅狂牛啊，狂牛啊，即系阿谷德超嘅角色啊， 即系嗰啲搣句搣住得。 系啦，屙督屎嚟睇下，我即刻走去个 lift 口嗰度坐喺度嗰啲嚟噶嘛。即係你睇下佢樣似唔似啊？真係真係真係食神裏邊嘅唐牛嗰個角色嚟噶嘛？ 喂，不過咧 咁趣致嘅咁樣喺度。 但我哋就話其貌不揚啦，用四個字形容佢啦。但係呢個人咧，又事實上咧，應該係 IQ 爆棚， 起碼都識到胡偉忠呢個老婆都唔少嘢啦，係嘛？ 嗱，呢個就即係有少少智慧啦，揀胡偉忠，因為點解咧？胡偉忠你真係唔好睇小佢，呢一代嘅人可能唔知道呢個人，但係其實胡偉忠咧喺七八十年代咧。就是紅極一時的台灣的什麼歡顏 啊，是啊，玉女嘛， 是他在國內是很紅的， 大家香港人認識他就是霸王花系列的， 霸王花啦，但其實他是成名作為歡顏， 歡顏 就在大陸那裡呢就都即係曾經是很紅的，咁我相信呢在即係符合那些咩咧，就是那些嘅上了年紀的領導人啊，即係覺得嗱。即係你講而家呢一批嘅咁啊，嗰啲國家領導人就唔識㗎，但係講胡偉忠就識啦。 哦，即係翻去 walk 嗰陣時咧， 係啦， 介紹老婆。 我老婆胡偉忠。 上一代真係咁嘅喎，譬如阿霍咧就安排個港姐。 啊，朱玲玲。 朱玲玲啦，係啦，就方便佢中東遊說嗰啲嘅奧委會嘅組織啊。 係。 喂，你唔好睇少呢個喎，真係咧， 即係敲門 喺政治裏面咧，個老婆係好大作用嘅。 哦，唔怪得咁多人揾港姐做老婆啦。 哦。即係有知名度嗰啲啦，又靚靚咁啊，咁樣嗰啲咧，咁胡偉忠就符合呢個條件啊嘛。 但好似胡偉忠對佢好惡嘅喎，聽聞。 啊，呢個就 佢做唔到下一任，即係喺政府裏邊之後咧，翻去咧就受到好多氣喎。 係啊， 係啊，即係 呢啲就你先至收到風。 因為佢好似阿曾蔭權一上場就踢走咗佢。 係， 係啊。 曾蔭權之前點解踢走佢咧？ 唔知喎。 啊！ 我真係唔知喎。 唔係，據說咧，我有個咩就係其中一樣嘢，就覺得佢廢。但點知佢原來咁勁，即係原係即係頭先講嘅阿七嚟嘅，咁廢咁而家同另外一個七有關喎，嗰、那個就叫林鄭月娥。 哦，另外一個七就同阿郭思有關喎。 嗱呢個咁嘅畫鬼嘅，點解話同阿林鄭月娥有關咧？就話據說咧，當時咧， 民政事務局長係啊， 曾蔭權咧就已經頂佢唔順， 就揾個處長嚟就係阿七七七咯， 就揾佢做秘書長， 就做頂心 參，做民政事務局嘅秘書長， 頂心參咯。 咁咧以後咧就。曾蔭權有關民政事務咧，就全部直接 交俾七七七， 交俾七七七做。 咁七七七一上場，第一件事就 cut 咗陳雲個位。 係啦，cut 咗陳雲個位。 如果唔係，就香港冇港獨，我覺得。 原來港獨 一切都係大家港獨之父，就仲有港獨之母 啊。係啊。 系嘛？ 原来就系七 七七七。 哎呀， 咁即系原来有个咁嘅渊源嘅，即系何志平同呢一个咁嘅林郑月娥有咁嘅渊源嘅。 但系我觉得嗱，据说啊，当时佢入政府嗰阵时咧，霍震霆咧力谏。就是、叫阿董建華咧就唔好起用呢個何志平嘅，佢、就話呢個人背景唔清楚。咁咧就據說啊，我聽呢個江湖傳聞嘅啫、主要介紹力挺何志平入去嘅咧就係董太。咁、而董太咧，你見到咧一路就算佢而家冇做特首夫人 A 一咁多年咧，其實佢都係同解放軍嘅關係好密切嘅、仍然係贊助嗰啲咩少年軍啊，每年嘅解放軍嘅活動佢、都會出席嘅。所以雖然離開咗個公職咁多年，咁所以可想而知咧，我覺得。即係何志平、董太、董建華同軍方嘅關係咧，我覺得係不是何志平加入政府之後嘅事嚟嘅。 所以咧， 加入政府之前， 如果呢一個嘅説法咧係即係為真嘅話咧，你就可以明白到點解董建華可以咁硬淨喺香港嘅政界當中，因為呢個人咧唔係屬於任何一個領導人。佢係屬於國家嘅， 係， 即係你睇到董建華，無論喺依個嘅江澤民年代， 係啦，係啦，董老師 屬於國家， 係屬於國家 啦。嗱，你無論佢喺江澤民啦、胡錦濤，以至到習近平，起初嘅人啲人覺得習近平冇理由啊， 唔係啊，佢 覺得佢係江系噶嘛。 特首選舉嗰陣時咪阿董培阿習近平講嘅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 2012年嘅年頭啊，應該係 起初嘅時候咧，啲人都仲係覺得，咦？喂，佢係江澤民嘅人嚟嘅喎，即係話講董建華、就以為咧就，咦，習近平上台應該冇飯食啦，或者冇路行啦，點知唔係喎？咁所以咧，從依個咁嘅架構你睇到，喂，董建華真係唔簡單， 梗係唔簡單啦，連東方海外都係屬於國家嘅， 係佢個人 邊度係董浩雲家族嘅？東方海外都係屬於國家嘅，所以國家要嗰陣時400多億咪俾咗國家咯，係咪幾豪爽？ 佢係屬於國家嘅戰略重心人員嚟嘅，核心人員嚟嘅。 嗱，總有咧。共產黨咧，頭先我講嘅 onion strategy 咧，即係一個所謂洋葱策略咧、你一定要嗰啲分 man 啊、你不能夠係嗰啲李兆星啊，嗰啲咁樣嘅，即係成個土共嗰啲咁樣嘅外交官係唔得嘅。其實，第二你整嗰啲王滬寧出去又唔得嘅，你根本冇辦法同人哋嘅主流嘅圈子應酬，呢、個係最緊要嘅。其實，第二你要著嗰件衫，你要似先得噶嘛。何志平就係以文化交流嘛，係嘛佢。我想受阿陳雲薰陶啦，亦都陳雲教咗佢好多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 喂，佢自己本身係一個音樂天才嚟嘅， 亦都係拉小提琴啦。我諗喺監獄裏邊，可能好多人聽佢拉小提琴啦。我諗仲有吹奏啦，除咗弦樂之外，管樂都幾流行嘅。 系咯，去美國即係攞獎學金去美國讀音樂嘅，好勁噶。 仲有啊， 後來先至讀化學。 係啊，之後先讀化學，之後再讀醫學。醫學喂，仲有啊，讀完醫學之後可以喺哈佛教啊。 係哈佛教先勁， 但係據說啊，曾鈺成隻眼好似佢整彎嘅 喎。係咩？ 係啊，話是話， 係咪真㗎？即係之後就變咗咁樣。 佢而家變咗一隻眼有事啊，因為何志平整彎喎。 但係眼科嘅名家嚟喎。 佢就係上位咩？同阿基鵬飛醫眼啊 嘛。 係 啊。 所以我就話佢而家真係能醫不自醫啊！真係就幫領導人醫眼，自己隻眼就唔知點醫啊！真係 醫到嘅，醫到嘅， 醫到咁有信心咧。咁啊，幫阿基鵬飛，據說就幫阿基鵬飛睇眼咁樣上位嘅。咁咧就一路以嚟咧，只不過係一個流浪，就做個政協，咁啊一個流浪。 佢政協都做咗四屆政協二十年。 我覺得佢同阿徐展堂係有關嘅。所以我話佢同軍方嘅關係遠早於。入政府做民政事务局长， 应该系 远早于做民政事务局长。 你睇翻佢嘅 CV 咧，我都话啦，其中一样嘢，我会觉得佢系就系、是、我讲好早期已经系同中共某啲嘅派系咧搭上咗关系。 呢个歇后语 做咗廿年嘅全国政协， 肥仔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即系突然间咁样弹出嚟，仲要系做民政事务局嗱，你要记住，嗰个系好关键性、战略性嘅位置嚟嘅，就 系、 是、喺一行问责制里边咧。到而家嗰個民政事務局長都係控制喺北京手上嘅、而佢係第一個空降落去做民政事務局長嘅人啊嘛。如果唔係佢自己信得過嘅人，點會喺一行問責制裏面就係第一任民政事務局長咧、跟住就曾德成啦，跟住劉江華啦。 民政事務局局長喺嘅局長裏面咧係最多 resources 嘅， 同埋係區議會撥款啊、選舉啊、選區劃界啊、票站擺乜邊度啊呢啲咁嘅嘢，全部啲撲街嘢都係佢做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一定係共產黨一定已經度過 非常信任嘅人， 財政司可以俾一個美帝嘅走狗曾俊華， 但是民政事务局一定是要根正苗红的国家机器，所以为国牺牲这个绝对有根据的，我觉得。即是何志平为国牺牲的人是绝对有根有据的，国师一是不出口，一出就中了。所以他离开之后中间我觉得是直情是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令到董建华落台，而董系里面的人马呢其实指定几个而已，其实廖秀东不是，罗万昭芬都不是，真正董系人马是梁振英、李国章、何志平、其他的都不是。那你留意得到了，一路以来这三个在香港政坛里面死而不僵，僵而复活。其他那些所谓董系人马呢其实一早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那些张志刚那些又是不是呢， 那些就现在去了一带一路顾问公司。 应该是我觉得他不是直属、 不是直属，他是隔几重、 他是689。 隔几重、689。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动作、那阵味、做事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大家以为曾荫权重的在什么呢，他以为我大权掌握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这班人已经是一路，其实他们各有支持者，解放军又好什么都好的背景在后面。他们在特区的政治里面是死而不僵，持机而动、就是这班人。 所以这个呢其实你现在看回头呢也都是、曾荫权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何志平了， 就是没有成立到基金会了。 就是炒他有。啊，即系呢个咧，你依家国仇私怨都有噶嘛，私怨嘅成分我就会怼你背脊噶啦嘛。 李国章咧， 系咯， 689咧， 啊， 系咪成棚都系， 成棚都系阿曾荫权嘅有私仇。 其实成棚到今日仲系跟紧董建华揾食嘅，嗰下先恐怖嘅，即系话特区二十年嚟一路有个潜规则，一路有一个所谓嘅喺后边嘅 puppet master 喺度、其实董建华从来都喺度，呢下先恐怖。你睇佢样子已经好似僵尸咁。最近老到，系咪？即系你谂下，你话大陆老人政治，你话香港唔恐怖，起码我唔觉得今日江泽民仲有董建华咁嘅影响力。即系喺国内啊。所以你话香港落唔落后啊？大佬由1997年到而家，其实董建华嘅阴影仍然无处不在，根本系佢 handpick 嘅人仍然继续喺个政坛里边咧系潜伏，一路喺度等机会又再走翻出嚟。系咪？你谂下何志平呢啲，如果唔系今次。俾阿 Donald Trump 玩一玩嘅話，隨時又翻翻嚟香港政壇嘅可以，一樣可以復出嘅，一樣可以，係嘛？但係而家我覺得就難啲啦，其實係。但你再睇下就係呢啲咁樣嘅基金會嘅組織，所以我覺得葉劉啊真係有一陣冇一份嘅啫。如果俾我嗱臨執 Q 咗佢啦，既然你同嗰、那個佢講下，佢話同姓葉嗰個葉簡明係唔熟噶嘛， 我已經切割咗啦，已經 切割咗。咁我唔知同容海恩同佢熟唔熟咧。喂，真系我话石头爆出嚟，总有原因嘅。喺政坛里边系唔会无缘无故有一个人石头爆出嚟嘅。 系 能够怼到佢上去，一定系后边有好大嘅政治势力喺度，然后令到佢上到位噶嘛。 容海恩好明显，好明显系真系捧上去嘅，唔系因为佢个人有任何嘅能力， 唔系 亦都冇 系安插落去嘅，系啊， 而且系一定要佢赢， 一定要佢赢，系啊。是安插下去的，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有强硬的后台，不是红二代就是官二代，富二代都不是，我觉得一定是红二代或者官二代，一是就是内地的高干，一是就是这个直情是红二代。 咁阿容海恩的老豆都是很 华润 巴闭的嘛， 华润其实是早期的，亦都是肩负很多情报的机构的组织来的。你看郭文贵讲，他说香港有几个地方嘛，其中一个火炭嘛， 是 吧，记不记得 华润都有嘛， 华润的 data center 在那里。其实这些是鬼故来的，其实又大家越讲就越害怕，又是。但是这些东西大家习以为常。你想想，共产党擅长于地下组织、隐蔽组织、渗沙子滑长脚。由1984年到现在怎么可能没有先？我想执法、司法、公务员、政务官。全线都有，我觉得海关、入境处，全线都有嘅。其实 石永泰话唔系，你话冇证据啊， 睇唔 咁啱， 睇唔到啊啲嘢。 石永泰都系， 阿谭允之就睇唔到。 如果石永泰都系咧，或者谭允之都系咧，系咪？You never know。总之有啲人突然间啲立场好奇怪，突然间讲啲嘢同佢以前所讲嘅嘢完全唔同，打到昨日之我嘅话咧。就真係又係肥仔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嘅，真係。 嗰個叫湯家驊咯。 嚇、啊！咪全部有跡可尋嘅，其實。所以我就話解放軍深戰啊！頭先你睇我哋講311總政治部負責深戰嘅部門，我睇節目都講過，幾年前解放軍 全面進行呢個深戰嘅呢個規劃， 嗯， 包括在香港，咁亦都有網絡戰啦， 嗯， 即係 hack 人哋啲，你見到啦，我哋每一次公投， 嗯， 網上公投咧，就總會彎嘅嗰啲，Robert Zung 都彎咗好多次啦，直至到揾到一間好似美國嘅公司去做嗰個網絡保安， 係啦， 係啦，咁就跟住香港忽然而起嘅港獨運動啦， 嗯， 好多人話都唔知係邊一範搞我。我真的冇證據，呢個我自己嘅直覺嘅判斷， 嗯。 我直覺嘅判斷就係深戰，解放軍深戰嚟嘅， 嗯。 包括最期嚟嗰次衝入解放軍軍營， 嗯， 係咪完全？你諗下，香港激進運動係唔會咁樣做的， 唔會咁做嘅， 係無厘頭嘅。有啲嘢係。 仲，嗯，有咧，嗰，那個姓鄭嘅用喺嗰次嘅 網台 DJ 案， 網台 DJ 行賄案坐四年啦，嗰條友 係啊。咁你睇到個案都知道，佢背後又係有一啲嘅背景，叫佢去喺香港嘅選舉當中做手腳， 叫佢聯絡青年新政咯。 係啦，就係聯絡嗰啲嘅叫激進派 啦。係啊， 每人派5万 啊。 所以我就話呢啲嘢，大家見到好多表面上好多解釋唔到嘅嘢咧，我覺得即係畫鬼腳剝洋葱，其實慢慢剝下剝下都知㗎啦。啲人物關係點樣嚟啊？嗰個嘅利益。資源喺邊度啊？等等呢啲嘢。 咪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姓鄭嘅 DJ 案又好，今次個何志平好，你全部咪而家呢啲全部係事實啊，唔係我哋喺度講咩信唔信？你唔使信唔信，因為嗰啲係事實。 唔使啊！你睇最近蘋果個頭版話馮英倫上去見呢個參加共青團嘅活動青聯， 係咯， 然後同習近平總結嗰棵榕樹，馮英倫啊， 馮英倫，啊， 當年就係港大學生會裏邊策動港大學生北上交流嗰個人嚟噶嘛，就係劉乃強養嘅一個人。 哦， 點會唔係共青團啫？ 嗯， 係咪而家就正 咗？ 佢就係阿梁振英嘅助手嚟嘅，根本係。我就話點解蘋果咁大嘅新聞都講唔到呢樣嘢出嚟？佢，就係梁振英嘅政治助手嚟噶嘛？ 係， 梁振英用親嘅都係呢啲人嚟噶。 絕對係因為佢係梁振英做咗唔知好多年噶啦。 係啊，係佢身邊好多年嘅人， 好多年嘅人嚟噶啦。 唔係嗱，呢個冇貶義噶，我覺得如果你係黨員，你係共青團員，應該出櫃嘅。我覺得而家因為祖國強大，係嘛？共產黨係全世界最偉大嘅政黨， 光榮 嚟。點可能當做黑社會咁匿埋咧？我覺得。唔應該噶嘛，我覺得。 咁你而家咪好明顯係黨員已經係加入咗中國唔係香港嘅系統咯，香港嘅。 所以佢去共青團嘅活動順理成章啊，當然。佢係黨先係 serve 個黨，然後先至 serve 香港特區政府噶嘛，係唔出奇噶。所以好多青少年嘅統戰工作、青年嘅組織其實都同劉乃強有關嘅。 嗯， 係啊，因為同佢仔有關嘅其實，而佢個仔就係做呢啲咁樣嘅聯繫嘅工作。 嗯。 任何嘢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呢啲嘅人脈之間嘅聯繫，你追查得到嘅。 嗯， 就算幾密都好，係咪？中華能源基金其實一早我已經覺得何志平好有問題。問題嘅原因就係一條咁懶嘅人，點可能到68歲仲喺度奔波勞碌，喺度為國捐軀先得㗎？ 周圍去潤滑喎， 係啊，周圍去搞潤滑喎，係嘛？咁一定係有啲後邊係一個國家任務交俾佢咯。包括董建華，諗下眉眼眉都白埋，係嘛？家族企業都唔要啊，係嘛？如果我係呢個董浩雲，即刻喺棺材彈翻起身添啊！我諗真係嘅，佢連家族佢創辦一手佢創辦嘅家族事業嘅祖業就係終結喺董建華手上啊嘛。就是賣了給大陸佬了，連東方海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他的企業不是蝕錢的，是無厘頭的其實，所以我就說怎知董建華屬於國家，東方海外可能都是屬於國家的，其實現在拿回而已，其實 You never know， 原來一早已經是屬於國家了，即是東方海外， 不是，即是當日霍英東救他的時候，其實究竟是一個什麼deal呢，是 不 是頒水給他的時候，用這個中銀的名義去借錢給他的時候， 咪簡單嚟講，就好似鬼上身一樣。你俾個鬼上咗身之後咧，佢就係主人噶啦。 奪舍呢啲叫做 係啦，奪舍。 又或者專本卡達嘅名片啊，《The Thing》啊，唔知你有冇睇過《怪形》啊？ 係 怪形入侵咗你之後咧， 嗯， 就你就會變成一個怪形，但你個樣子仲係一個人嚟噶嘛？ 係 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即係何志平事件咧，我覺得今次我希望美國嘅聯邦調查局咧。我一路都好中意睇嗰啲 FBI 嗰啲嘅美劇，即係佢哋特別係逼供嗰下咧，係即係好開心嘅，唔知點解 啲濕水擁住佢塊面嗰啲啊， 唔係企喺度啊，就咁企得嘅，你特別係肥仔企喺度係好辛苦嘅。第二黑掹掹冇曬時間觀念，就咁企嘅啫，係啦，即係你話嗰啲 攞個麻包袋蒙住個面，然後倒水嗰啲咧，嗰啲就係呢個關塔那摩基地，或者你睇到呢個咩《獵殺拉登》嗰套戲咧，就係嗰啲對付嗰啲 Zero Dark Thirty 咧，嗰個女 CIA 啊，我諗。但我估對付何志平應該未去到 CIA 嘅話，我諗。应该是 FBI 嚟嘅，据说我睇嗰啲文件里边，即系俾 哦，即系插佢系 FBI， 系啦，一个八年经历嘅，即系有八年喺呢方面调查经验嘅 FBI 嚟嘅。系 喂，不过咧嗱，今次咧呢个引用呢个所谓海外反贪污行为法咧， 都几大镬噶喎。其实 呢条法例咧，我对阿习主席嗰个嘅一带一路咧， 系一个好大嘅 影响。 我觉得 系一个好大嘅难阻。 达克摩尼斯之剑啊， 系啦， 就系悬喺习近平头上嘅一把剑嚟嘅。 点解咧？嗱，因为佢呢条法例咧，虽然话系1977年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咧，其实佢而家呢条法例咧系可以咩咧？就系规管我哋在座三个人都得嘅， 系 任何人都得嘅。因为咧佢咧系包括咗咩咧？佢话唔单止系美国公司，仲有你喺美国上市嘅公司，仲有你喺美国有生意来往嘅公司 ，OK， 有生意 嘅人同埋诶嗰个公司。都是規管的，即是說什麼意思呢？就是你想想，現在你中國，你除非放棄美國市場而已，你除非是放棄美國市場，否則你任何中國的商人，只要涉及這個所謂的海外反貪污行為法，都有機會被踏的。 如果我是689，我以後都不再去日本，再去美國。 踏得的 真 的。是踏入美國國境就踏。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以此為作為一個行為，一個政治手段的話咧，佢真的可以玩你喎。大佬，你唔好睇小 CIA、FBI 喎，佢要搞你，你唔可以而家否定佢可能搞個何志平，其實搞個習近平嘅喎。 咁我又咁 嘅一帶一路喎。 習近平當然想係咁諗啦，但係我估站喺國家嘅利益立場，就係好似陸行今日所講。我对这个事情都不太掌握 未掌握， 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应该受罚讲完了我估听日华春莹又好边个又好都一样，我想习近平你问他谁是何志平没人认识他，现在大佬坦白说哪个还敢认识他，是吧？吴京都说你问吴京战狼二会不会救他啊组成一个突击队，系咪？佢都吴京都会话噶啦，谁是何志平啊？ 但系咧，你而家呢个华信咧，头先我哋第一集都讲咗啦，即系呢个华信咧，呢个咁嘅叶简明咧，绝对就非常之唔简单啦背景。咁佢嘅过去嘅投资，你睇到系一带一路嘅影子咧，手影系非常之即系清楚嘅。咁而家咧，呢一个嘅华信公司随时喂，唔系净系你何志平受嘅。因为如果他在个起诉过程当中是牵涉到你华信的话，他是可以一路追下去的。 也都看看何志平即是挨埋一住。 挨埋一住啦，是不是一个人揽债啦？是不是一个人揽债啦？ 只是关我事的，不关其他人事。 现在华信就发了声明，就是说他们也不是代表政府的行为，诈得是属于商业投资，一定是这样的啦。层层切割啦。我想就算你在街上都是叶简明，他都会说谁是何志平。 或者我不是叶简明， 我不是，谁是吴卫中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梗系层层切割噶啦，正正就系咁啊！洋葱策略就系咁啊！你可以搣咗佢噶嘛？嗰块烂咗，系咪？如果你一个橙，你点搣啫？系咪？洋葱就一层一层咁搣啊嘛，可以。 所以你咪睇到嗰个成个黑社会个操作咯，即系譬如举例， 可以 disown 啊，最紧要 拣呢个董建华，就系嗰啲咧就唔出手。嗱，何志平你去。你做晒所有嘅刀手嘅工作，斩人啊，你去斩，咁啊，总言之咧，你斩，你真系斩人，我话定俾你听，我未必救你嘅，即系可以讲明噶，黑社会可以讲明噶，喂，你要预咗我，我未。 总之出咗事我唔会认， 系 我讲完， 通常都系咁嘅， 系嘛？出咗事我唔会认，如果要着草，唔该西贡码头，有晒船俾你， 最多俾安家费， 最多俾安家费，讲完啦，系啦， 咁咪就 系 黑社会操作咯， 系啊，黑社会操作咯。但我覺得何志平亦都樂於做呢樣嘢嘅。喂，坦白講啊，我覺得今次多多少少都係美國佬咧突擊啊。你諗下佢 UN 活動咗咁耐，我唔信呢條友2014、2016啊嘛，而家講緊呢啲嘢，2014年開始嘅噃，即係話美國佬2014年已經及住何志平嘅咯噃。喂，講緊而家2017嘅咯噃，已經係3年前已經開始 trace 佢嘅咯喎，查佢啲嘢啊，查佢啲書信往來啊，呢啲咁嘅嘢 email 等等。好啦，你諗下佢做咗中華能源基金。 都超過十年啦。 嗯，超過佢2007年走咗之後，就係 中華能源基金啦。我記得就喺明報登廣告嗰陣時係啦，十年，即係話十年嚟佢都做呢啲嘢，喺美國佬眼皮下邊做呢啲嘢，而冇事嘅。 嗯， 係冇事嘅，我覺得。你話美國佬係咪今日？真係呢個突然間靈機一觸先去捉佢、嗯、我覺得一路就已經係及住佢噶啦。 係有需要做就 係有需要要做，我就係話我就令我不遲不早啊串連起呢個穆加貝倒台，呢、這個非洲大獨裁者津巴布韋嘅大獨裁者、嗯、執政三十幾年，呢、這個就係中共喺非洲嘅代理人， 嗯， 亦都係最友好嘅呢、這個即係、就是、其中一個嘅代理人，因為佢執政時間最長。 係。 穆加貝我冇記錯，佢個女兒應該喺城大讀書嘅。 係啊，香港嘅係啊。 佢老婆呢個 Grace 咧，曾經喺香港就扭打呢個《衛報》嘅記者嘅。 打記者嘅。 係啦，咁佢住嘅好似就係呢個成龍住賣廣告嗰、那個一個即係屋苑嚟嘅，一個私人屋苑嚟嘅。咁你睇穆加貝係可以 send 佢老婆同個女同埋保鏢嚟香港城大翻學嘅、嗯。 你可想而知佢同中國關係。 唔係咯，即係等於阿金正男可以喺澳門行行企企、 啊， 因為大陸照住佢啊嘛。 照住啊嘛，係啊。 佢今次引起呢個內部叛變、嗯、眾叛親離，俾美國佬有機可乘，就是、因為佢要傳位於呢個 Grace 啊嘛。 嗯， 即係佢老婆啊嘛。 啊， 而唔係傳俾第一個副總統冧咗啦，佢要整冧埋呢個， 是 就是、為咗傳位俾佢老婆啊嘛。咁、嗯、所以先至作反啫嘛，成個執政黨作反啫嘛。嗯嗯，我估如果佢而家唔肯再落嘅话，我谂拉佢，拉 咗辞职啊， 拉噶啦，如果唔系真系拉佢嘅。咁、嗯、所以你谂下，中共一个最重要嘅喺非洲嘅轴心人物冧咗，跟住就拉何志平啦。 所以我同意嘅，呢个系一个拣，系有需要就喐你，冇需要就唔喐你、 嗯。一早知道晒， 而家个 喂你就真系等郭文贵爆料咩？啲人都傻嘅，美国佬啊等郭文贵先知道有何志平呢条友喺 UN 喺度走嚟走去咩？ 一早已經成個 file。 不過咧，佢一定產生個政治效果嘅後果咧，就係咪？你非洲你而家親共啊嘛，親中啊嘛，親共啊嘛。我而家有一個咁嘅叫做海外反貪污行為法。 嗯、 你即係嘅意思係對其他國家嘅領導人咧，都產生一種嘅心理效應嘅。喂，我逃到天腳底啊！你知啊，你如果講執法，美國勁抽過你中共好多啦。 佢嗰個立竿見影，我話俾你聽啊，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希臘。斯里蘭卡，首先呢啲震騰騰先，邊個仲敢過境美國？ 係啊， 嗰、那個聯合國嗰、那個代表駐聯合國代表都震騰騰。如果收過某一個、叫做海南投資基金會，或者叫做、中華太空基金會，嗰啲咁嘅錢嗰啲係大碌啊！真係。跟住仲有中亞嗰扎黑幫國家咧，即係嗰啲呢個吉爾吉斯啊、哈薩克啊、呢、這個烏茲別克啊嗰扎咧。 其实有哪个未收过中共的钱、啊、在非洲、啊、或者是这些再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的原先 是啊原先 那黑人当然是收黑钱的 那又不白人都收的 是啊我同意你这些呢 政治正确啊这些是左交啊真的 是啊这些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是塞内加尔呢有原因的塞内加尔是西非里面最亲中的中國在經濟上差不多控制了整個西非加納和塞內加爾 Senegal 的首都 Dakar 其實現在的情況和東莞是差不多的、 嗯、 有魚仔吃腳皮的所以大家去到塞內加爾旅行你不要以為去到西非風情都是腳底按摩和魚仔吃腳皮 feel like home 的 是的播的都是東莞 Disco 的音樂的我就看過一個法國記者就寫了一本書叫100萬中國人在非洲、 啊、 就寫這個 Dakar佢、 嗯、 話連嗰啲啊一條龍啊，連卡拉 OK 性服務全部由溫州去噶。佢、話原來中國嘅施工隊喺塞內加爾咧係唔中意揾食非洲雞嘅、 啊。 所以咧佢係一定要由呢個自己祖國運送呢個妓女去，可能可以用支付寶啊。 我哋不嬲旅行都強調咩噶啦，去到邊食到邊咁應該食下人哋啲風味菜式噶嘛。 佢哋唔興我諗，去到邊度都要食飯。真的中國遊客去到哪裡都要吃飯的嘛、 啊、都要說去中華料理 是的所以連塞內加爾的夜總會那個記者就訪問了一個媽媽生、嗯 啊、 原來很多中國的施工隊呢去非洲做完工程之後呢是留下在當地就做小生意、 啊、 小買賣、 嗯、 然後就叫同鄉過去、嗯、然後呢就開始組織一個商會然後開始就在當地發揮他的政治影響力包括在選舉的獻金、 嗯、 何志平的辯解是什麼呢他說那些錢是給烏干達的總統競選用的、 嗯 他話唔係行賄嘛， 嗯， 佢話係貨競選用嘅，係 即係選舉嘅。 咁呢個係理解嘅。中共係會通過好多呢啲嘅基金會嘅組織咧，係、啊、try to 影響加納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 因為他哋選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agenda 係咩咧？係反華與親華。 嗯， 因為反對派一定係指責執政黨咧喺中共嗰個deal裏邊攞到好多私人嘅利益，成為選舉嘅 issue。咁所以咧，一定係借呢個題目咧，就話如果我上台，一定各自嘅水壩， 嗯， 各自嘅碼頭，同埋各自嘅票。 上咗台之後就唔會啦。 好啦，嗱，你發覺最奇怪嘅，包括加納都係嘅，一上咗台，反對派咧。咦，冇耐，點解見到佢同習近平喺度閱兵嘅？喺海南島啊，或者嗰啲地方嗰度見到佢，跟住就翻去之後就宣布嗰個 水壩繼續 繼續啦。 唔係呢個咪就係我話中國模式嘅冤大頭模式咯，就係咩咧？你而家咧，你以為我冧掂咗呢個嘅政黨之後咧？哦，點知嗰個落台喎？你知啊，佢哋政治好不穩噶嘛。好、嗯、多時咧，另一個上台之後，你又要再俾啦，再俾另一筆嘅所謂黑錢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中國模式嘅所謂嘅叫做嚇、啊、輸出佢嘅一帶一路啊！呢一樣嘢咧係到最後好多時咧都係收唔翻嗰個嘅成。 嗱，我覺得好簡單，中國咩都冇，淨係有錢。所以咧，我覺得佢對佢哋嚟講嗱，我而家比起即係大家記住啊，呢個中學嘅中國模式嘅呢一堂啊，通識嚟嘅、美國模式同中國模式比較，中國模式嘅優勢喺邊度？ 喺邊？ 就係你邊範我都搞得掂。 嗯， 美國佬就唔得啦，最終你可能要因為動亂，你要派兵，咁、你派兵就會死人，一死人嘅話，你嘅政府嘅威信就會受到打擊， 國內又會受到攻擊， 國內就會攻擊你、NGO 又會攻擊你美軍、或者嗰啲 black water、黑水嗰啲僱傭兵亂咁殺人，跟住又 hearing 又剩，就搞到一鍋粥。你諗下中國而家幾簡單啫，何志平試水啊，咁啊搞掂啦， 同埋印銀紙啫嘛， 完全切割喎可以，係嘛？你諗下美軍如果喺阿富汗殺咗幾個平民？ 你個傳媒 幾大件事啊？ 個傳媒就美國嘅傳媒就會大肆報導。你睇下而家今次何志平呢單嘢，隨時國內係完全唔報導嘅。 冇啦，我相信國內 都唔知佢係邊個。 國內都冇人，我諗完全冇新聞啦，冇人知啊，係啦。 咪所以你講得啱嘅，中國模式其中一樣嘢嘅強勢之處咧，就係咩咧？你喺人哋嘅國家做任何嘅嘢都好，唔會影響到你國內嘅政治。 呢個就係， 但 係 你唔係你講嘅， 洋葱式嘅戰略係咩咧？你邊一範都可以切割啊？係啊。邊一範都可以切割，跟住國內繼續拍戰狼三、戰狼四，就去荼毒嗰啲國民，就係話辱我中華，雖遠必諸，大家繼續喺度集體自足，咪就係咁咯。但係實際上你喺外交係咩呢？才不會出動一個解放軍突擊隊去救何志平啦，坦白講，係嘛？最多咩咧？喺中國老結翻一個人質，睇下邊個唔好彩啦！我覺得而家喺大陸做生意嗰啲醒醒定，真係 跟住就要交換。 係啦，揾翻個咁上下肥肥地嘅，咁上下體重嘅大家 可以有得比， 有得稱下嘅，咁樣然後跟住就話嗱，你放我何志平，我就放你 Mr. David 咁樣，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同埋好簡單，中國模式係挑戰人類所有嘅人嘅靈魂。我覺得，你口頭所講嘅道德、公民社會嘅價值觀、核心價值觀、人類文明嘅價值觀，就一個大檢測啦。我覺得呢、這個大檢測係咩咧？就係、你敵唔敵得個實力人仔、 人仔， 每一個政客、每一個國家政客，唔係唯獨是非洲特別 corrupt 嘅。我覺得、美國佬、英國佬、德國佬、法國佬一樣有呢啲嘅游說 lobbyist， 走去幫外國嘅企業去做政治游說，去俾錢啲政客嘅。我覺得。只不過人哋有規範， 美國有規範去做咯。 美國就係咩咧？嗱，譬如好簡單，蔡英文當選之後，打電話俾 Donald Trump，其實佢係幫襯咗共和黨一個 lobbyist 嘅。咁而呢個共和黨嘅 lobbyist 咧，其實佢係要喺美國嘅財政部咧有個檔案公開佢個帳目，同埋佢嘅 clientele 佢嘅客户嘅名單，咁係俾一般公眾查閲嘅。呢個就係美國嘅 lobbying act， 就係擺喺陽光下邊 透明啊嘛，即係大家可以 check 到嘅，唔係俾你做呢件事。 聽嗰啲粉青，大家唔好喐手鬧我住。美國嘅制度係同中國係好唔同嘅，中國呢係冇呢啲咁嘅嘢，喺中國共產黨嘅發言人裏邊係不存在嘅呢啲嘢。何志平唔識佢嘅，係啊，華信能源只係一個民企，唔係國企，同政府冇關嘅，層層切割咯，係咪？咁所以變咗佢呢啲 lobbying。好容易就會出現咗咩咧 ？Donald Trump 或者好 FBI 好，要喐你嗰陣時咧，你就慢，即係變冇得辯解，真係冇得辯解。你同時如果你透明嘅話咧，仲好啲。你唔透明啊嘛，人哋咪當你行賄。事實上亦都行賄啊。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嚟 嘅， 呢個係。 呢個係好大分別嘅，即係美國唔係呢啲嘢，我哋都話係美國有做， 喂，邊個世界國一國際政治嘅嘢嚟噶嘛？去 lobby，、 嗯、 不過人 即係花士領個個代住噶啦， 個個做啊嘛，呢啲咁嘅咩潤滑劑，政治潤滑劑個個人都做啊嘛。但係人哋嘅做法就係以一個嘅可以俾監察嘅情況之下去做啊嘛。 同埋好簡單啦，即係呢啲非洲嘅政治咧，亦都係一個大國之間嘅角力。 嗯， 當你要取代美國喺呢個西非、南非嘅影響力，或者法國喺中非嘅影響力。你觸動到的就是人哋國家的核心利益。 嗯， 那如果美國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都幾巴幾辣嘅呢、這個呢、這個法例嘅，其實係 辣㗎。 嗰、那個法網係 好闊㗎， 係好闊嘅，其實係。咁就睇個外交需要嚟喐你。咁好明顯就係話，而家我覺得除咗何志平呢單之外咧，陸續有嚟嘅。 嗯， 我唔覺得佢係偶然性，因為肥仔樣衰啊，或者做嘢鬧哨啊咁樣。我覺得唔係，我睇到而家披露嘅案情，其實一般嘅行賄手法嚟嘅。 有啲人嘅講法係咪即係話 Donald Trump 訪完華之後唔開心啊嘛，即係冇嘢攞翻嚟， 冇嘢攞去，其實冇嘢攞翻， 揾條友落鑊 啊，冇嘢攞翻嚟。 係啊， 咁就打盲模啊嘛，睇下邊個個樣衰啲就 揾啊何志平。既然呢度個 file 咁厚，就喐呢個啦咁樣。 我又覺得佢又冇咁醒啦，又咁啊侵侵，即係 我覺得美國就及咗好耐。 係啊， 坦白講，你記唔記得上次喐呢個國際足協？ 嗯。 大家都話誒國際足協嗰啲嘅行賄啊，嗰啲咁嘅嘢都唔係喺美國境內發生啦、啊。咁、嗯、即係所以我就話啲國際組織其實真係小心呢啲嘢。 嗯， 即係鄧阿雞真擔心真係。 佢係真係你喺國外嘅行為都會規管你嘅。 嗯， 佢規管咩嗱？呢條法例講咧就係、是、嗱，你美國公司你如果喺國外犯呢個法咧， 都 唔係啫。無論係美國境內、國外，你都會犯法。 嗯。嗯， 第二，你唔係美國公司。但是你跟美國有生意來往， 佢、嗯、有個 domestic concern 啊，叫做 係啦、嗯。而你在美國境內犯呢條法例咧、 嗯， 我就可以踏得你。 佢、嗯、譬如誒呢、這個華中華能源基金就喺 Virginia 註冊噶嘛， 嗯， 所以呢個就係佢覺得有個 domestic concern 啦。跟住呢個華信能源亦都喺紐約有呢個 office 噶嘛， 係啊。咁同埋你件事發生喺呢個嘅 聯合國 聯合國總部， 嗱我唔知有冇咁戲劇性，一手何志平交錢，喺聯合國總部行入去嗰陣時候，哇，擘個慢鏡喎，一個肥仔袋住兩包錢咁樣。 唔係呢個肥仔咧，就叫上得山多，因為點解咧？佢好可能，唔係點會喺美國又經過美國嘅銀行系統過錢啊？ 所以話積反就係咁。係 啊，一積反， 你明唔明啊？佢冇可能喺紐約嘅銀行過數嘅，已經係去到明目張膽，亦都係做咗咁多次，美國佬都唔喐佢啊嘛。 係， 所以我就話係啦，以為冇事咯。同埋你即係如果你係， 即係等於一個嘅老公咧，滾得多，嗰、那個老婆隻眼開隻眼閉，佢就越做越過分。 係 咁，咁終於咧就俾老婆嘅朋友都見到， 真係用支付寶啦，有曬 record。 即係聽好聽唔聽，聽雷霆明講。翻大陸用支付寶照記， 結果先得， 係係嘛？咁所以呢啲就係我覺得係同佢已經一路習以為常。 嗯， 喺好多呢啲國外嘅基建投資嘅 lobbying 啦，你話香港有冇咧？我覺得香港有，不過佢嘅方式唔同。就係、是、俾建制派做非執董， 嗯， 我覺得呢個另外一種方式係利益輸送。你問我，但係咧，佢就似乎就用一個合乎香港法例嘅方式，你只要申報咗就得啦。 嗯嗯， 所以我唔知道咧，其實即係如果有聽緊我哋節目嘅聽眾或者記者，可以查一查有幾多牽涉到港珠澳大橋工程，或者係香港而家承接大量嘅公共房屋嘅工程啦、鉛水房屋啦，或者係嗰啲嘅我所知差不多而家大部分都是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啊嗰啲咁嘅嘢噶啦，佢、中國鐵路啊等等、中鐵建啊嗰啲， 高鐵啦， 呢啲公司究竟有幾多建制派嘅議員同其親屬喺裏邊，或者人大政協喺度做緊非執董？咁、你每個月就收緊錢噶喎喺度，咁、你而另一方面就出嚟撐呢啲咁嘅嘢，就話嗰啲立法會議員拉布個撲街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噶喎，係嘛？所以我都好希望知道，我唔知道陳建波有冇嘅咧呢啲，即係有冇申報啊？即係啲非執董， 我都好奇怪。我覺得而家成個申報制度咧， 冇意思啊， 冇意思啊，而家 亦都唔需要避嫌。 係啊，冇申報又冇申報， 無恥無敵 係， 係嘛？無恥無敵嘅、真係而家任都係流。 係啊， 鉛水嗰 次水過鴨背過好快過嘅啫。 鉛水嗰次咪揭露咗阿袁秋個老公咯， 係 中國建築啊， 中國建築係啊， 咁有冇嘢㗎？ 喂，好多嘅。坦白講，嗰啲政客除咗搞基金會，然後喺上邊唔知邊個系統拉支水喉落嚟之外、第二個咪就係做非執董咯，就係每間俾少少你都夠啦。 所以好簡單㗎、你如果咧能夠透過建制派攀咗上去做區議員，攀咗上去做立法會，咁、你嘅另一半咧 就可以做好多非執董嘅嘢噶啦， 同埋係冇問題嘅喎， 冇問題噶， 係啊，照投票嘅喎， 係啊， 照坐喺立法會投票， 我老公啫嘛， 照大言炎炎喺度辱罵呢啲民主派嘅喎，可以話佢阻住地球轉嘅喎，話阻住香港發展嘅喎， 喂，仲有， 喂，大佬你睇今日先恐怖啦，港珠澳大橋又再超支，香港係要再科多五十億啊，其實係， 喂，仲有科多五， 超支100億，香港承擔嘅五十億， 係，仲有一樣嘢，科多五十億之餘咧，幾時完工唔知。 嗯， 唔知几时系啊？系咪再需要追加？唔知。仲有上次嗰个所谓嘅咩话？总言之系啲物料嘅问题啦， 混凝土啊， 混凝土嘅问题啦。 系豆腐渣工程咧， 密度。 喂，嗰个建筑公司究竟需唔需要负责咧？今次嘅追加有冇关系咧？即系咪因为有啲嘢要做过咧？喂，呢啲完全唔知头唔知路喎。 而家系喺大陆方嗰个嘅工程延误要追加，唔关我哋，佢哋施工唔系我哋施工。 系 喺中国国境里边嘅，大陆国境里边嗰一 part 啊， 我哋又要咩？ 系要咩五十亿？系因为佢哋嗰 part 延迟啊，而家系，所以又要再追加，冇封顶嘅，你知唔知啊？港珠澳工 程冇啊，冇封顶 啊！所以我就话呢个就系中国模式嘅问题。点解要有咁多呢啲润滑剂人物啊？点解要咁多执难喺度啊？就因为佢不断会令到咧嗱，你以为香港议员先嘈？喂，喺塞内加尔、喺加纳、喺呢个乌干达同乍得嗰啲国会议员都会嘈噶嘛？喂，点解呢个？水坝工程又要再加钱啊！ 是是 又要再俾钱落去起啊！喂，明明乜唔系话中国贷款嘅咩？ 嗯， 好啦，跟住到咁上下啦，你就要去令呢啲反对派收声啦。 嗯， 咁你咪又系数拢咯。 嗯， 香港嘅方法就简单啲啊嘛，反对派就一系就拉咗佢 DQ 咗佢哋。 嗯， 第二个方法就咩咧？继续俾建制派去攞嗰啲非执董嗰啲位，其实一模一样。问题就系只不过就系我觉得喺非洲，我相信就比非执董佢哋做啊难啲，因为佢要用一啲叫做。民营企业咁样隔几重啊嘛，佢唔可以直接国企落嚟啊嘛，佢进入去呢个非洲嘅市场做嗰个嘅能源开采啊嘛，佢要华信呢类企业啊嘛，华信能源呢类企业做 keeper 啊嘛，咁啊变咗佢咪冇咗嗰样嘢，咪唯有直接俾钱咯，我觉得，即系谂下呢个就系我哋成日吹嘘一带一路嘅模式，如果呢个系对世界人类文明有贡献嘅，即系话我哋过去五十几年读嘅书咧系白费嘅，我觉得，真系噶，我觉得。是不应该再读书，全世界的人不应该再读书，就去做黑社会，去赌场赌钱，搏一招发一达，然后做个黑帮。 现在好，我觉得是很荒谬的，我们成日呢，即是我们的中国好，现在香港的政棍， 那些政界那些人才荒谬。 猛地说啊，我即是中国模式几咁强大啊，大叫做呢又讲到呢是几咁即是正义啊，即是讲得很正义，包括这个何志平这样啊，他又呢加入了一个叫公职人员诚信关注有限 公司。笑爆嘴，好像胡卫中都是。 啊关注啊关注公职人员诚信啊， 就说他们只是捉住这个 689, 其实我都是什么呢 ?689 后面呢就叫维艺。系够照，你班友成日嚼佢 UGL， 佢就发动何志平呢班友咧，就去关注翻你嗰啲 其他嗰啲系啦， 你又收肥佬礼钱啊，咪就呢啲咁嘅嘢啫嘛。 即系因为佢 join 嘅时候咧，其实就啱啱嗰阵时候咧，就讲紧肥佬礼嗰啲政治捐献啊，呢个阿长毛啊收咗钱啊咁样，又跟住咧佢 join 咗之后咧，就猛咁咧就差唔多嘅意思就系暗指咧或者批评咧，就呢一班咁嘅泛民咧就冇即系唔诚信啊。 系， 即系而家我哋嘅政圈嘅荒谬之处就系。中國模式嗰種嘅叫做不誠信啊，嗰種嘅以貪污嚟去即係叫做獲得一啲嘅工程啊，呢啲咁嘅嘢咧，又就美化為中國模式，係我哋嘅即係一個令我哋國家強大 中國特色啊， 中國特色。 唔係呢個就係話你將我哋嘅常識黑白是非顛倒過嚟啊嘛，我就話全香港嘅中小學都要教何志平呢個 case 啊，點解咧？就因為唔係話叫大家唔好做潤滑劑啊。而你會知道咧，呢個中國模式對全世界文明嗰個影響係點樣啊？係咪？當你個國家係用咁樣嘅方式，全球咁樣推進呢啲嘅基建項目，其實香港係首當其衝。香港嘅高鐵已經係首當其衝，係全香港嘅人係出唔到聲。係咪？因為你覺得嗰啲嘅利益好似係公開嘅，但係佢事實上係一種利益輸送。係咪？喺撐緊高鐵嗰啲人，根本就係利益輸送嚟噶嘛？係咪？只不過就係話，喂，佢係可以申報嘅，咁就算啦，咁就可以得啦。冇得申報嗰啲咪揾何志平搞掂咯。 而家咪就係咁啦，你可以申報，可以唔申報，即系咧基本上唔關事噶啦。而家你申唔 申 報 又如何？ 係啊，又如何啫？而家跟住好啦，你申報咩？唔緊要，我老公係我老公嘅事，我老婆事，即係等於阿陳茂波都係啫嘛。 係咯， 佢老婆嘅事啫嘛。 屋企人 唔係啊，佢話佢唔係屋企人啊，係咩啊？佢唔係用屋企人嘅，擁住嗰塊農地，佢唔知出嚟講咩噶。即是一些語言藝術的東西其實是。 所以我就話已經係，即係你問我，喂，點解非洲炸得發生呢啲嘢？如果你只要細心睇下東江水啊，細心睇下呢個嗰啲港珠澳大橋超支啊嗰啲嘢，喂。我哋已經係肉隨砧板上，仲慘過炸得啦！ 我哋已經係已經俾人炸 死得添啦！我哋 炸死， 喂大佬，東江水係貴東莞七倍， 係啊， 係喎，仲要加價， 係啊，仲要加價， 冇得唔買。 你話唔使俾軍費，我寧願請隊解放軍做 keeper 幫我睇場，攞嗰啲錢嚟俾解放軍做 keeper 好過，真係，係咪先？係乜？我俾軍費好過，我攞翻嗰啲自主權，攞翻150個移民配額，攞翻呢個東江水嘅自主權。高鐵可以封頂嘅，港珠澳大橋封頂嘅，係嘛？ 唔要添啦，港珠澳大橋啲嘢。 唔係真係㗎，我寧願請個廣州軍區嚟睇場嗰個。 其實而家呢個時候仲要嚟做乜？港珠澳大橋 要嚟拖咩？嗰條 但冇辦法㗎，你將會喺一帶一路國家裏邊啊，充斥住呢啲咁樣嘅基建。 啊， 因為嗰個建基於利益。 你頭先講嘅陳茂波嘅係我老婆嘅家人。 係啊，係啊。 而嗰個好似佢 我老婆嘅家人， 佢仔嚟嘅， 其實唔係佢嘅仔啊，即係話。 佢老婆嗱，陳茂波係冇錯嘅，佢老婆嘅家人唔一定係陳茂波個仔，邏輯上邏輯上唔係100%等同。 我點知啫？係佢個 佢老婆嘅家人可以同第二個生噶嘛？而陳茂波個仔可以都可以同第二個生噶嘛？ 可以 唔一定係老婆同第二個生啊？陳茂波同第二個女人生咗個仔得噶嘛？ 係 咁，所以嗱，你問下呢啲嘢係無日無之，其實係發生緊嘅，其實係。所以你只不過就係話我哋喺度笑啊，何志平烏干達炸得嗰陣時，其實就係苦中作樂。 即系自己已经濑晒嘢， 你谂下濑晒嘢，大佬100亿超支300几亿，搞下搞下搞到而家，跟住起完之后，完全系冇 Q 用， 冇 Q 用嘅真系。 喂，咁你同巴基斯坦啲水坝、缅甸啲水坝，咪一模一样？缅甸水坝起完之后，啲电卖翻去大陆嘅，原来。哇，大佬真系死得啊！真系，如果我系昂山素姬，将来都唔知点面对呢个昂山将军啊！死咗之后真系，休息一阵先。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